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16集，湖底下的怪物。怪物的力气十分大，一爪子下去，石头都能给他挠出几道抓痕，更何况是刘清波和霍介这等血肉之躯。更可怕的是，怪物拥有这样的力气，速度却还很快。刘清波、霍介二人应付的左支右绌，气喘吁吁，身上很快出了不少伤口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水从脑袋上滑下来，连带视线也被糊住。刘清波趁着怪物扑空的那半秒抹了把脸，却忽然发现怪物变成了冬至，狞笑着朝他扑过来。刘清波吓了一大跳，本想正要刺上对方胸腹的剑，生生偏移了几寸，从他的胳膊上划过，但随即一阵阴风袭来，他脸上传来剧痛，摸上去一手的血。 冬至，你他娘的搞什么鬼？ 冬至见刘清波突然发挥失常，对着怪物骂出他的名字，那边霍介也有些晕乎乎失了战力的模样，心觉不对，当下从防水包里摸出两道符，一手拉住刘清波的脚踝将他扯下来，趁怪物跟着扑下来之际飞快祭出两张符，一张是清心符，直接掰开刘清波的嘴巴，把符纸塞进去，再往他眉心之间的印堂穴上狠狠弹去。 行， 另一张是明光符，目标自然是怪物。符咒在他口中默念而出，怪物眉心骤然被明光符的火灼伤，忍不住哀嚎一声，大掌拍在冬至胳膊上，飞速窜开。冬至为了拉开刘清波，不得不生受了怪物那一掌，当下只觉得钻心疼痛从手臂传来，估摸着没骨折，也得骨裂了。疼得呲牙咧嘴，面目扭曲，但他顾不上其他，又掏出一张清心符捏在手里，对霍介如法炮制，两人脸颊鼓鼓地被塞了一嘴的符纸，表情大梦初醒。此时怪物撞上石壁，他犹记得自己刚才被冬至的火吓到，再次扑过来时双目金光历历，就只冲着冬至。如果怒火能够化为实质，冬至早已被怪物撕得粉碎。不过从刚才那一刻，冬至也发现了怪物不是没有弱点的，他怕火，二话不说，他一手捏诀，一手捏符，符火化为流星掠向怪物。对方怪叫了一声避开，看模样又是忌惮又是痛恨。刘清波和霍介也从恍惚幻觉中恢复过来，见状无需冬至多说，已然明了情况，当即便一左一右分作两头奔袭怪物而去，一反刚才受气包似的被追着打的场面。有了明光符的牵制，刘清波跟霍介立马反客为主，开始满洞穴里追着怪物打。他们吸取经验，专门对怪物的要害下手。刘清波有隐袖剑这种神兵利器也就罢了，霍介的一双肉掌竟丝毫不逊色，饶是这怪物这样的钢筋铁骨，胸腹下身后颈后被打上十掌八掌，也有点消受不住，哀嚎连连。洞内光影凌乱，三道身影激化为风，冬至眼看着身上的明光符越来越少。 我身上的明光符不多了，你们动作快一点。 怪物似乎也听得懂零星的人语，就在冬至最后一张明光符掷出时，他从刘清波的剑气与霍介的攻击中生生突围，泰山般的身躯从天而降，直撞向冬至。殊不料在他眼里只会丢火的敌人，却忽然从身后抽出长剑，借着身旁石头凸起的棱角旋身一跃，白虹贯日，剑光耀眼夺目，刺得怪物不得不闭上眼睛。刘清波跟霍介趁机从背后飞掠而来，隐袖剑刺向怪物的耳朵，而霍介那一掌直接拍在了怪物的另外一边的头颅上。怪物躲开了冬至的剑，却躲不开 开刘清波和霍介的攻击，鲜血狂喷下，怪物在洞穴内疯狂的翻滚，把方寸之间的深潭掀起滔天巨浪。 走！ 冬至大喝一声，随即带着刘清波、霍介两人奔入洞穴之中。三人拔足狂奔，在洞穴跑了足足快半个小时，才渐渐将怪物的咆哮声抛在后面。他们也确实跑不动了，一个个的靠在墙壁上，弯腰扶着膝盖喘息。刘清波把嘴里的符纸吐出来：“ 不，那玩意看起来像猿猴，是不是水猴子？”“ 不是。”我们杀过一只水猴子，不是长这样的。我听目击江郎死亡的那个女生说，她看到江郎对着空气说说笑笑，喊她暗恋的女生的名字，还拉着怪物的手下水。刚才你们跟那怪物交手的时候，不也差点被幻觉迷住吗？这样看来，杀江郎的凶手应该就是他了。但这也说不通啊，你看这条铁链，这怪物在水底下很久了，怎么前两年没出事儿，突然就死人了？难道之前他在别的水域杀人？ 想不通就先别想了，反正我们也得往前找出路，顺便看看这条铁链到底连在哪里。那玩意儿特别记仇，我们刚刚伤了他，他肯定会记仇，说不定等会儿就追上来了。你的符还剩几张啊？ 之前为了下水方便，冬至带的是缠在腰上的便携防水小包，能携带的东西本来就不多，这会儿伸手进去掏了几下，最后掏出几张暖宝宝。 你不多带几张符，带这玩意儿有屁用啊？ 刘庆波青筋跳动，按捺不住脾气，实在是没法在外人面前给上司面子了。冬至一脸无辜：“ 符都带上了，刚才不都用完了吗？啊，暖宝宝你们要吗？一人一张，正好减轻我的负担。” 霍介的嘴角抽动，很给面子的要了一张，贴在肚皮外面的衣服上，聊胜于无。刘清波看了一眼，嫌弃扭开头：“ 那怪物挺怕火的，不过这里是湖下，环境非常潮湿，就算我的明光符没有用完，单靠那一点符火也是没用的。我们边走边想办法吧。” 三人休息片刻，继续循着铁链的源头继续往前走，但他们越是走得久，就越是暗暗心惊，因为霍介一边走一边在默默计算他们的时间和距离。修行者脚程快，他们又走了一个小时出头，这个洞穴还是看不见尽头，铁链也一直都在。如果说洞穴是天然形成的，这么长的铁链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。每往前走一步，疑问就越多。他们为了节省力气赶路，都没有说话。洞窟内除了脚步与呼吸，就是偶尔的水滴声。所以当铁链在地上扯动的声响传来时，所有人的神经都为之一紧。 那怪物追上来了， 走，快走！ 不用他说，其他两人都加快了脚步。铁链的动静越来越大，他们也都开始跑起来。那怪物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，一双利爪足以切断世上任何坚硬的东西，想杀他们几个更不在话下。虽然他们刚才侥幸伤了他，却没有把握第二次也能成功。怪物身形速度很快，冬至他们已经走出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竟然在几分钟之内就被追上。身后烈烈风响，携着浓烈的腥味与杀气朝他们席卷狂涌而来，瞬间在洞窟内制造出鬼哭狼嚎的巨大声响。他们被迫回身迎敌，三人与怪物正面对上。霍介从前在师门学艺时，一双手掌曾在冰雪与铁砂烈焰之内淬炼，连石头也能拍碎，但在怪物的狂怒下，竟然感到手掌传来无比剧痛，整个人往后摔去，脑袋磕上石头，顿时头破血流。新伤加旧伤， 破戒一时爬不起来。怪物咆哮一声，右爪直接抓住刘清波递来的剑，任凭剑光缠住自己布满毛发的手腕，双眼却直盯住冬至。左爪不管不顾地抓过去，獠牙森森，恨不得把冬至的脑袋咬下来。他这明显是记恨上冬至。怪物除了身上的要害部位，一双长臂刀枪不入，隐袖剑跟长手剑居然一时也奈何不了他。冬至的长手剑被怪物五爪绞住，想抽身却无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硕大的头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来，血盆大口呼出腥痰之气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将猎物吞入腹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冬至急中生智，从腰包里摸出一把东西，往怪物大张的嘴巴里一扔，怪物发出一声嘶吼，竟然往后退开。冬至跟刘清波趁机一左一右携起霍戒就往前奔逃。那怪物捂着嘴巴哀嚎，转身朝反方向狂奔。三人总算得以喘一口气了，刘清波的气还没喘匀，忍不住问： 你刚往他嘴巴里塞什么了？ 暖宝宝。 啊！ 没等他以为冬至在耍自己，冬至就主动为他解惑： 暖宝宝里装的不是铁和活性炭那些材料吗？遇到空气就会自动氧化产生热能，那怪物怕火肯定也怕热，刚才剩下一片暖宝宝你又不用，我无聊就用手在上面抠了个洞，也算是误打误撞了。 刘清波在听见他说无聊就用手在上面抠了个洞的时候，白眼简直快要翻上天上去了。不过要是没有这么无聊的冬至，估计他们这会儿早就损兵折将了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